上一讲啊，咱们说到德军执行施里芬计划，借道卢森堡和比利时进攻法国，几仗打下来，英法联军大败，一直退到了离巴黎只有15英里的马恩河一线。到了1914年的9月2号，德军第一集团军在克鲁克将军的指挥下进攻矛头，直指巴黎。这个时候的巴黎是人心惶惶，法国政府紧急迁往波尔多继续组织抵抗。这时候德国人呢也是迷之自信，觉得巴黎已经是手拿把攥的了。正好呢，这个时候东边的沙俄进攻东普鲁士，于是总参谋长小毛奇将军下令把进攻部队侧翼的9个师啊调往东线。那位同学说，沙俄不是地广人多交通烂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那这就是因为啊，俄军的作战计划是法国人帮着定的，法国人肯定是让你玩了命的赶快进攻啊。一开战，俄军确实没有准备好，好多部队连武器装备都没配齐，可是架不住法国和英国玩命催，尤其是法国首都都要丢了，那24小时催啊，你赶紧，你怎么还不动手，不是给你计划了吗？啊，我问着谁打仗你心里没点数吗？沙俄也担心法国撑不住，不得不拼一把，没准备好就没准备好吧，硬着头皮向德国的东普鲁士发起了进攻。德军没想到啊，你怎么不按施里芬伯爵安排的来啊？施里芬伯爵说了，你得6个礼拜之后才能进攻啊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向我们进攻了啊？其实这个时候啊，沙俄军队的威胁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，也就是烧个庄园抢点东西没什么战略意义。但是呢，他们抢的可是那些普鲁士贵族的东西，那帮贵族啊在外边打仗，他们的媳妇儿就不干了，啊，这些贵妇们不干了，抱怨声非常大啊，甚至组成了一个保卫东普鲁士请愿团，请愿团呢就到柏林去游说德国皇后，皇后又给皇帝吹枕边风，德皇只好要求小毛奇调兵对付沙俄。本来就不富裕的兵力就更不足了，这个影响绝对是灾难性的。本来德军现在就已经是强弩之末，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的战斗力接近极限，而且呢，由于进攻太顺利，推进太快，炮兵和辎重兵都被远远的甩在了后面，电报系统也经常出故障，好多部队都联系不上。现在侧翼部队一调走啊，这两个集团军实际上已经是孤军深入，非常危险啊！但是呢，德皇觉得没事啊，咱不一直打胜仗了吗？少这点部队这不算啥。小毛奇虽然军事才能一般般，全靠自己的叔叔上位，但毕竟呢是上过战场的，那他就发现初期的胜利背后还有隐患，因为打了胜仗就得抓俘虏，德国呢现在抓到的俘虏很少，缴获的大炮也很少，所以小毛奇就知道了，法国虽然失败，但不是溃退，而是有计划的撤退，随时都可能杀一个回马枪。前线进攻的德军可不清楚东边发生了什么，第一集团军司令克鲁克将军正琢磨怎么进攻巴黎，突然接到消息啊，自己旁边比洛将军指挥的第二集团军正在跟法军激战，需要帮助。克鲁克觉得啊，这是围歼法军的好时机啊，就带着部队向东转向。可是这么一转，德军的侧翼就暴露了啊，法军总司令霞飞正带着部队后撤呢。这时候巴黎卫戍司令老将加里埃尼看到了机会，他兴奋地大喊说，他们把侧翼送上门来了，德国人怎么这么蠢，我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儿，这太好了。随后立刻命令法军准备进攻。可是呢，霞飞迟迟不肯同意啊，霞飞有一个迟钝将军的外号啊，这哥们的一大特点就是反应慢，还特别固执啊。加里埃尼又去游说英军啊，结果英军参谋长表示说我们不感兴趣啊。到了9月4号早上，法国侦察机报告发现德军，说德国人的屁股已经完全露在法军面前了。当时飞机这种东西只诞生了11年，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飞机的巨大潜力，各国装备数量都不多，其中法国算是比较多的，飞机性能也比较领先。加里埃尼收到报告，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就让手下部队做好战斗准备，然后请示这个霞飞。其实呢，本来霞飞也有自己的计划，那他准备晚一天再动手，让法军呢准备更充足。加里埃尼急脾气，一遍一遍的催，霞飞呢被唠叨烦了，终于批准英法联军停止后撤，准备反攻。但是英国人呢拒绝执行啊，因为法国在边境交战，因为这个法军在边境交战打得太差，我们不想跟着送死。 气得霞飞啊亲自开车去英军司令部，英军呢这才勉强同意。9月5号德国第一集团军已经到达了巴黎的东面，可以远远看见埃菲尔铁塔了。这时候消息传来，我们的右后方突然遭到法军攻击，经过激烈战斗，人数占优的法军很快就把德军击退。克鲁克听到这个消息不免大吃一惊，立刻下令两个军回头支援。但是这两个军一调走，他跟比洛的第二集团军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大缺口，而比洛对此毫不知情。法军这边跟德军激战正酣，急需兵力到前线支持。那加里埃尼下令啊，巴黎市警察局紧急征用全城的出租车，把部队送到战场。巴黎城内大喇叭开始广播啊，所有出租车司机放下乘客，到市政厅门口集合，拉上军人上前线。巴黎出租车司机听到之后马上停车，先生，请您下车，我要去参加战争了，倍儿自豪。乘客呢给双倍的车钱，祝你好运。啊，这个祖国现在需要你，所以人类历史上第一支摩托化部队就这么诞生，1100辆出租车在一天的时间把将近一个师的法军送到了前线，胜负的天平就慢慢的向法国人一边倾斜。一天之后，英国远征军也发起进攻，直扑德军的缺口，再打下去，德军就要被分割包围了，只好边打边撤。到了9月11号。德军撤到了一道横岭上，步兵改当工兵了，全都构筑防御阵地，挖战壕，竖铁丝网。英法联军也已经精疲力尽，几次进攻没有成效，双方的战线呢就稳定了下来。马恩河会战至此结束。马恩河会战是一战开始之后第一场大规模的交战，双方呢先后投入兵力超过150万，英法联军损失25万人，德军损失20万。这场会战之前啊，全世界都认为德军会势如破竹，巴黎即将沦陷，英法联军却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反败为胜，保住了巴黎，所以这场战役也被称为马恩河奇迹。最重要的是，马恩河会战的失败让德国人永远失去了速胜的机会，施里芬计划彻底化为泡影。所以小毛奇悲痛万分地向威廉二世说，陛下，我们输掉了战争。啊，这个德皇一看这么悲观的玩意儿，哪配当总参谋长啊，滚吧。三天之后他被剥夺一切职务，回家养老去了。马恩河战役德军之所以失败，最主要原因呢是兵力不足，不足就不足吧，战略还出现了最大失误，最关键时刻把部队调到了东线。另外一个因素就是飞机，法军大量装备的侦察机让他们得到了情报优势，才能抓住战场上稍纵即逝的机会发起反击。从这儿以后，各国都开始大力发展飞机，辽阔的天空成为人类厮杀的战场啊！这个呢，以后咱还会详细讲啊。不光是飞机，从马恩河会战开始，人类第一次见识到现代战争的可怕，尤其是大炮这种武器啊。当时法国一个炮兵连能在50秒内扫平10英里的地方。马恩河会战五天期间，双方一共发射了 43.2 万枚炮弹。以前啊，炮打的都是铁球啊，这铁球没朝我飞过来，我就肯定没事儿；或者呢是小口径火炮，我离着远也没事儿。但现在这种大口径火炮，炮弹里装的都是 TNT 炸药，这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啊，一名这个士兵啊，在日记中写说，炮弹飞过来的声音，好像是一列火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逼近。我甚至想，那声音会不会爆炸？然后他突然来到我面前，带着摧毁震颤，大地都在抖动，可怕极了。气流的震荡使我感觉被痛殴了一顿，而我此时离炮弹爆炸的地方居然有600米远。后来这个医生总结说，炮弹爆炸的冲击波会对人体造成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伤害，这就诞生了一个新的医学术语，叫弹震症。直到今天，一打仗就会有大批士兵患上弹震症，而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根治。马恩河战役的惨重伤亡终于让各个国家的军官们知道，现代战争咱不能再用肉身去硬冲了，得朝对方的侧翼进行迂回机动。于是德国和英法联军就开始向对方的侧翼运动。德法边界的南边是永久中立国瑞士，不能去啊！因此呢，双方不约而同向北迂回，一边走一边挖战壕，防止对方过来包抄自己。等到自己准备包抄对方的时候，发现对面也有准备了，挖好战壕，架着机关枪等着你呢，只好再往北迂回，边迂回边挖战壕，如此反复。 最后把战壕从瑞士边境一路挖到了北海，那士兵们呢管这个叫奔向大海，那双方沿着漫长的战线对峙，战争就进入了无休止的堑壕战，成了列强工业能力和人民忍耐力的博弈。西线战场英法联军败中求胜，那终于止住了颓势。那么在东方，沙俄能不能打得过德国人呢？他们之间又将爆发怎样的战事呢？咱们下一讲再说。